有点胆怯。

碎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无声似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醒在深邃艳阳，低回处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与时光话别无双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

想念的正是未来的路，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，有多苦，有多远，我都不在乎。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，有多苦，有多远，我都不在乎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拥有幸福。